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感觉要比昨天冷，户外活动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好在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下降还不是特别的明显，比较适宜交通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上六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六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三度。中午到下午风力不太大，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的学院桥以南南北双方向主辅路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建祥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 青光眼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它可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不红不痒不肿不疼，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地损伤你的视力。数据显示，在美国有50%的青光眼患者并不能发现自己患有青光眼，而在我国青光眼的不被发现率会更高。哪些人容易被青光眼所惦记？如何及早发现青光眼的异常？今天是世界青光眼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老年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建华给您说说做好防盗措施，提防青光眼。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眼科主任陈建华主任医师。您好，陈主任。 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在意的自个儿的这个眼睛。当然了，有一种疾病呢被称作是视力的小偷，哎呀，就是说我们的视力呢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疾病偷偷的，或者是在我们不太注意到的情况之下哈，就发现他就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了。那么这种病的名字呢就叫做青光眼。3月6号是世界青光眼日。说到这个青光眼，它的范围或者说它的这种危害性哈，它已经是全球第二位的致盲性眼病。我今天查了一下资料，说是我国40岁以上它的这个患病率达到了 2.3%， 而且致盲率约为30%，真的有这么高吗？ 对，是这样的。 太可怕了。 是。 我们经常会说这人啊，一旦眼睛看不到了，那何谈生活质量呢？ 对，因为我们的视觉质量 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息息相关的。 嗯， 而青光眼这个疾病呢，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视力的小偷，它会慢慢的把我们的视力偷走，把我们的视功能损害了，影响了吗？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数字，40岁以上他的这个患病率已经达到 2.3% 了，到了50岁、60岁甚至是70岁，会不会这个患病率会更高呢？ 对，是这样的，青光眼是一个随年龄增长而患病率逐渐增加的一个病，增高的一个病。 嗯， 那么我们在40岁呢，您查到，主持人查到是不是 2.3 很高了哈？ 对， 实际上它是一个平均的那个，就是在平均年龄的一个患病率是大约在2%多。 嗯，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到70岁以上，有可能都能达到7%多，甚至10%。 所以说，真的是这种视力小偷哈，来势凶猛。如果我们对他没有足够的防范，或者是不能第一时间就引起重视、积极治疗的话，我们的视力可能就被他给偷走掉了。所以青光眼这种疾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而且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40岁以上的一个患病率哈，现在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被查出来患上青光眼，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青光眼日说青光眼，它所涉猎的这个范围真的是人群很广，大家都要引起重视，都来听一听吧。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做好防盗措施，提防青光眼。关于青光眼，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眼科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和陈建华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呢，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大家趁着这个时间哈，抓紧时间思考您的问题，随时来和陈主任互动。我们借助这个时段呢，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两会上的健康消息。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心梗60万例，死亡率在30%以上。当发生了呼吸心跳骤停后，第一目击者拨打急救电话，并及时进行心肺复苏是重要的抢救措施。而除颤仪是院前心肺复苏急救使用的重要设备。在发达国家，建筑物配备除颤仪有详细的标准，除颤仪的配备很普及，很多人呢也都会使用。但在我国，即使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配备和会使用率也很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敖虎山表示，在开展心肺复苏急救技术公众普及培训的同时，建议在全国更多的建筑物以及人群密集场所配备除颤仪，完善除颤仪的配备标准，加强除颤仪配备这项工作的力度。能挂号、能缴费、能看化验单，本市第一个健康通平台日前在延庆启用了。随着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有序推进，提高服务能力成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为此，延庆区卫生计生委启动了延庆健康通项目建设，通过手机 APP 还有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等智慧移动互联网入口，为用户提供便捷的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患者通过手机可以享受预约、候诊、诊疗、检验检查结果推送、诊间结算以及先诊疗后付费等服务，省去了过去在就诊过程当中繁琐的排队过程。下一步，延庆区卫计委将逐步向辖区各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来进行推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生活习惯哈，很多人晚上洗脚呢会摸到脚底有一块厚厚的死皮，都想用直接拿手撕掉。但是要提醒您，手撕死皮虽然很爽，但是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招是远远没用的，因为大部分死皮直接撕的话都撕不完整， 其次，撕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出血，撕完了走路的时候可能还会脚底剧痛。正确做法应该是针对没有什么影响的死皮，可以用温水泡脚，之后用消过毒的磨脚锉刀轻轻摩擦去掉，但是不建议用没有消毒的指剪刀或者是剪刀夹子来拉扯死皮，因为这样会引起足底感染。对于痛到灵魂深处的鸡眼啊，建议大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毕竟根深蒂固的鸡眼剃不干净，很容易复发，有的时候还会引发出血。 青光眼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它可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不红不痒不肿不疼，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地损伤你的视力。数据显示，在美国有50%的青光眼患者并不能发现自己患有青光眼，而在我国，青光眼的不被发现率会更高。哪些人容易被青光眼所惦记？如何及早发现青光眼的异常？今天是世界青光眼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老年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建华，跟您说说做好防盗措施，预防青光眼。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知道青光眼这种疾病的名字呢，大家并不陌生，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致盲性眼病，而且呢，一旦患上青光眼，可以说它对我们视力的损害啊，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就是这么一种这么严重的眼病哈，好多人已经患上了却压根儿不知道，等发现的时候呢，可能他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视力损害了。我们的这个互助平台上月夜星光他就说，一没头疼，也没有恶心想吐的情况，也没有觉得自己看不清东西，但是体检的时候医生提醒他，希望他去检查一下眼睛，怀疑他已经患上青光眼了。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陈主任，为什么他能那么隐秘，让我们就是患上了之后可能都不自查呢？ 因为这个病吧，它青光眼呢有三种类型，一个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还有发育型的。那么原发性青光眼有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有闭角型青光眼和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和慢性闭角型青光眼呢，它的发病呢就特别缓慢，而且非常隐匿，而且任何症状都没有。它就像我们的视力小偷，它会一点点把我们的视野就是偷掉，使我们得到就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可能突然一下患者哟，我这个眼睛怎么突然有一半看不到了呢，才去就诊。因此呢，我们说青光眼呢是我们的视力的小偷，就是这个来源。 最怕的就是这种，如果是说有那种眼睛疼啊、头疼啊、疼到自己受不了，或者说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起码可能会引起重视，去医院查一查、看一看。但是恰好对于某些类型的青光眼，它来的就是那么偷偷摸摸的。 是， 那遇上这种情况怎么办？尤其像这种可能普通体检的时候医生感觉诶有点异常了，他就需要到眼科去挂号进一步的检查，对吗？ 其实体检呢，我们会有眼科这项体检，而且呢40岁以上呢都要查眼底。通过眼底检查呢，我们会发现他视神经有一个我们学术上名字叫杯和盘的一个比。如果杯盘比大于 0.3， 我们会如果非常谨慎的体检大夫就会马上告诉你，哟，你的杯盘比大了，希望你近期尽快去医院做一个详细检查。 那大家伙要留心这个词儿了，如果您在普通体检查完眼底的时候医生提到一个词儿叫杯盘比，有杯子有盘子哈，杯盘比，他说你这个杯盘比大了，那就提醒您需要继续去查查眼科了。 对对，因为现在的体检呢只查就是裂隙灯的检查，看看你有白内障没有，角膜有问题吗，然后那个查一下眼底，并不查视野呀、眼压，对吧？所以这种体检呢，如果发现眼底有杯盘比大的话，建议体检大夫建议您去医院尽快去检查。我希望这一部分人呢就尽快的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 临床上正是由于这种温水煮蛤蟆慢慢悠悠的这种，那么即使是在某一次体检的时候医生的这样的一句提醒的话，是不是有的人也不当回事儿？ 会的会的，可能有50%的人都不会重视的， 可能就是你说你的，我就不在乎了，就走了，对吧？ 因为他自己那时候没有什么异常感觉。 对，对，是是是。 所以说，刚您刚才说的那个新名词哈，杯盘比的这样的一个大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出现的时候，可能他在自己的表面上，比如说看东西也没有不清楚，也没有什么眼睛疼、头疼这种症状呢。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视力的小偷。 嗯， 而且今年的青光眼周的提出来的那个口号呢，就是早期监控，守护光明。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因为早期发现，我们青光眼不是说不可以，是不可以治愈，但是可以早期发现，早期防控，可以达到一个让我们在晚期，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年龄大的时候、 哦、 可以控制它一个进展，然后到我们年老的时候不至于失明。 哦，所以你看，早查监控，守护光明，这是今年的我们的青光眼日的一个特别的主题哈。这一个早字儿就提醒大家了，虽然青光眼它是偷偷的偷取我们视力的这样的一个小偷，但是如果能够发现，起码是自己心里边先要给自己有这么一个数，在你做眼科检查的时候注意听着点，或者主动问点大夫，我这杯盘比怎么样啊？ 对对对对。 哎，那医生可能也会哎，这耳朵一提，然后说嗯，再给您好好看一看，没问题。但是如果提醒您杯盘比大了，那就提醒您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就诊，有可能这个时候您就是已经是青光眼的一个早期症状了。这个时候如果能早发现的话，我们说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在早期发现，我们又过了半年或者是一年，突然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可能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视野的范围像刚才提到了一下子就是小了很多，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如果再治的话就不可逆了呢？ 对，青光眼的损伤呢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对青光眼呢也，而且青光眼呢是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之一。那我刚才说了哈，杯和盘的一个比例正常人在 0.3 以下，那么有的正常人可以大于 0.3 也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说杯盘比大了，我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详细检查。那我们要查你眼底一个视神经纤维层的一个改变，对吧？视神经的一个改变，最重要的我们还要查你视野的一个改变。 嗯， 因为青光眼本身就是损伤我们视野啊。 对，青光眼它有一个特点是损伤我们的视野，你会觉得你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了。视野这个词儿我们经常会听到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手，陈主任坐在我这个身体的正好就是正侧面。啊，那我的这只手，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这个眼睛斜着往这边看，我能看见它呀，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手往前移，然后看自己能不能看到这只手，以此来判断视野范围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我们说更科学、更简单的方法？我们大家伙听众现在就可以测一下。 啊，我们其实有视野仪。视野仪监测呢是比较精确的，而且呢我再说呢，我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呢就自测的方法， 嗯， 一般自测方法是两个人进行，那么必须保证给你测量的那个人视野是正常的 哦， 而且呢两个人呢相对呢是一米的距离， 正对着， 对， 一米距离， 对，两个人要是什么叫视野，就是眼睛盯住注视正前方用余光看到的范围叫视野， 嗯， 并不是我的眼球追随着我这个视标在动、 哦、 那这样的范围测出来是不准确的， 我刚才做错了， 对对对， 那你看现在网友就可以看到哈，我正看着这个屏幕呢， 对， 所以相当于屏幕那方应该跟我大概一米远， 对， 是一个视野正常和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俩正对着，这个时候呢我得盯着他，然后我的这个手 我盯着正前方， 对， 然后我的就是必须要保证我正常，我才能测量您是不是正常、 嗯、 对吧， 嗯， 放在就是咱俩的中间， 嗯， 从我的颞侧90度慢慢往前走，但是我的眼球一定要盯住前方，您也要盯着前方， 根本不去盯你的手指、 哎、不要盯着我的，不要头转过来、 嗯、 眼球也不能转过去、 嗯、 一定要盯着正前方，注视着就是我们俩相对着我的这个 手指的移动， 慢慢移动来看，慢慢的移动啊，来看到我们俩的范围是不是一样。 嗯， 如果我看到了，你没看到，那么就代表你的视野可能 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对对对。 所以你看看，这是，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性。 真的是家里面的两个人哈，你起码还要保证，首先测试的那个人他应该是视野范围是 正 常 的 才行， 对对对对， 然后呢才能够去测另外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医院的话，是专门有这个视野的测量仪的， 对对对，是 那用那个就更准确了。 那当然了，而且视野检查我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去了医院，可能有人查了第一次视野，可能大夫就觉得不满意，还让你去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我希望大家别认为是烦，因为视野检查呢，我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视野检查是一个主观性的一个检查，它受我们很多的因素影响。比如我们现在的情绪，我们的视力的情况。 我现在很烦，我现在视力有点不太好， 可能会对你的就周围的这个环境，比如外面有人跟你说笑啊，或者什么，它都会 影响 到 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认知程度，也就是教育程度。那比如一个高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去测量，那这个视野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出入。所以初次检查视野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判定的。所以呢，就像我们查视力，大家都有查视力这个经历，对吧？那查视力大家也知道，诶，今天我怎么查到有 1.2， 我第二天查怎么就成 0.8 了，对吧？那么这个视力检查实际上也是一个主观检查，对吧？这个视力一去查，今天我情绪特别高，我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照度呀、亮度呀、自然光这个状态也特别好，我可能就多看了几个字，对吧？那也许今天光线也不好，我今天呢情绪也不高，我查的时候这个视野检查呢也是有学习效应的 哦， 所以有时候初次检查视野可能会说大夫说，哎呦，你这个视野检查可能我没法判断，需要你再做一个进一步的第二次的一个去检查，第二次有经验了，可能查出来的这个可信度，因为我们视野上有很多数据，这个数据上就会标识啊，你的可信度有多少，假阴性率、假阳性率 哦， 哎，你的跟踪是不是在动，都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东西在追踪这个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比我刚才和主持人说我们俩手册这个 自测内要准得多， 而且对我们还有一个后背景的光的一个情况，对吧？还有视力的情况，视力还要矫正，所以这些情况都要还有 考虑进去， 对眼镜，我们戴着眼镜，眼镜框也对我们的视野会有影响的， 对对对，它会遮挡我们的一部分视野， 或者有些老人的眼皮耷拉了， 对，那个 叫做 外眼下垂， 上眼皮松弛了， 对 吧？ 对， 所以这样也会影响我们视野的检查，所以在视野检查的时候，这些我们都要注意。 所以您看看，确定是不是青光眼，尤其是在测视野范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准确度，包括你第几次测，你的熟练程度，然后呢，接受程度、认知程度，以及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哈，它受非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相信，就是陈主任刚才为什么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临床上有些人可能就不耐烦了。 对 这个上午他在外边可能排这个队等这个好不容易进的这个里边看大夫呢，也等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让医生更好的帮我们准确的来确诊啊，做一次两次甚至是三次这样的视野检测，我们都是为了最终达到一个准确确诊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 还是希望患者朋友能够配合的。说到这个慢性的青光眼哈，我们都听说一般呢，它的视野范围，左边这只眼睛视野范围小了，右边的呢也同时视野范围小了，但是也有的人说呢，有的时候是左边或者是右边它是单着来的，就是单着视野范围小，另外一只呢感觉不到，还真得分着来测，是这样吗？ 视野检查是分别测量的，一个眼睛要遮盖 哦，在挡上。 对，我们先一般是先右侧，对对对，先右侧再左侧，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每个眼都有生理盲点，我们双眼同时看的时候，我们右眼会把左眼的生理盲点的那一部分遮盖，完了左眼呢会把右眼的生理盲点这一，就是相对来说它有个重叠的范围，我们看到的东西才没有生理盲点，就是两个眼睛会互补的，所以呢视野检查呢我们一定要单眼去测量，没有说双眼去测量的。 这就跟我们测视力一样，大家伙千万别觉得哦，我两只眼睛一起看吧，那个不准。 必须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 对，视野计上就会给你遮挡的，不会说让你两个眼一起测的、哦、如果一起测的话这个视野就不准确了， 不准确了， 对对对， 它肯定给出来的就相当于两个数值，一个是左眼的视野范围， 一 个是右眼的视野范围， 对对对对对对、 啊、嗯，哎呀，都说这个青光眼是致盲性的眼病，得了青光眼呢有可能早期我们就发现视野范围越来越小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一定会失明吗？如果不管它的话、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不得到的控制的话，真的是会失明的。刚才主持人说了，那我们双眼都会视野缩小，我们最后有青光眼的晚期叫管视，那大家听我说这个词儿，管视实际上就眼前就正前方那一点点， 就像 我们的视野就剩那一点，对，管视就像管 两只眼睛一起看，就剩那么 一 点点了。 对对对对， 哇， 多可怕！但是青光眼发病呢，一般是双眼，但是有时候是先后发病。 哦， 不一定是同时，有时候就是一个眼可能都到了中晚期了，另一个眼还没有，对吧？有的时候就双眼呢，就是差一两年。但是有的是十年，对吧？这不好说、所以这个视野检查最后为什么说对青光眼这么关键？ 嗯， 就是因为它是损失我们的视，有的病人呢一点零的视力，但是他的视野 特别窄了。你想这怎么看东西？不敢想象。 对，因此我们的低视力和盲的这个那个定义上，首先就有视野这个范围。 哦。就是说 并不是单纯从视野缺小， 就是并不是我们看的那个什么 1.2 和 0.1 的区别， 对对对对， 而是视野范围缩小了，它也会确定为低视力或者是盲， 对对对，是这样的， 明白了，就像我们是从一个小孔里面来看世界一样的感觉。那种的话 它还不是我们小孔、我们孔径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用孔径去看东西、那么孔径实际上是把我们角膜的一些散射 光给聚拢了、 对，而这个青光眼的这个视野缩小呢，它跟我们这个孔径看呢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就更窄。 哎，对，它是因为我们的因为青光眼导致的一个病理性的眼压，导致我们视神经的一个损伤，导致的一个视野缩小。这种视野缩小呢，是它根本用余光是看不到的 了、 对对对， 以前我们在说到白内障这种疾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编辑特别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然后呢就说人一定都会得上白内障吗？有一个听众他的回答就是，只要你活得足够久，就都有可能会患上白内障。这个真的是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对，那青光眼呢，如果我们活得足够久，一定会患上青光眼吗？ 这个不一定。 哎呀，太好了。哎，问 但是青光眼啊、青光眼有高危因素，比如家族史。这个家族史的发病率呢要比正常人，我查了一下文献，大概在13到47 倍， 非常高。对。 哇， 非常高。所以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一定要注意。 提前就要预防。 再一个就是高度近视。也是一个高危因素、还有一些全身疾病，比如糖尿病、代谢性疾病、因为现在认为青光眼呢，目前来说病因和发病机制都不是十分清楚，还是处于一种学说的这种状态，对吧？那么它还是跟这些，那有人认为可能就是一种全身的身心性疾病，因为好多青光眼你看它的发作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对吧？我们可能就是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就容易激发我们的青光眼。所以 脾气特别暴。 对， 你看这春天一到哈，不说肝火旺，容易脾气暴。那您要发脾气之前，首先得考虑一下，哎呀，不行，不能发脾气，要不然容易诱发青光眼。 对，这些因为都是高危因素。 所以您看看，首先大家要考量的几个问题哈，就是一些人群呢，他是特别容易被青光眼盯上的，有家族史的人群，这个甭管是爸爸妈妈那辈儿的，还是爷爷奶奶那辈儿的， 只要有血缘关系的 都算哈。 对 啊，有家族史，然后呢，就是你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我发现一旦患上糖尿病，很多病都顺便一起找上门来了。 糖尿病是个很坏的病， 还有高度近视，现在这个特别低龄的小孩子，包括小学生，患上近视甚至高度近视的人都特别的多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们亚洲地区真是近视的一个高发，尤其中国。

啊，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除了年龄因素之外，的的确确他特别偏爱一些人。上半段结束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容易被青光眼惦记的人有哪些呢？家族史的人，也就是说他的确会有遗传的这个概率哈， 对对对， 风险会很高。刚才您说了有10倍到40多倍的一个概率， 对对对，是这样， 非常高。还有就是呢，高度近视也是容易患上青光眼的。其实除了青光眼，高度近视的这个底子还容易患上好多种其他的眼病呢。 是， 所以预防近视，预防高度近视，刻不容缓。还有呢，就是说有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像这个内分泌啊，这个出问题了，我们患上糖尿病了，这一类人群也要格外的提防青光眼。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青光眼，如果说我们到医院想做一些检查的话，通常都会查点什么，就能够把这个事儿给明确下来。 那么首先要查眼压。 眼压。 对对，这个眼压呢，正常人在10到21毫米汞柱，那么95%涵盖的正常人就10到21，那么其中还有5%可能低于10以下，有可能是青光眼，那这类就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那还有一种呢，是高于21，但是它不是青光眼。 哦，好调皮啊。 所以为什么说青光眼要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可逆之盲眼病，而且呢它能把一周的时间定为青光眼周。 嗯， 就说明这个疾病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光测眼压来判断是否青光眼它不够准确啊。 对， 有一些很低它其实已经是青光眼了，有一些已经超过上限了它还正常， 还 它居然不是青光眼。 对，这是第一项检查。 眼压。 那么第二呢是防角，那么通过防角的检查来确定这个患者的什么类型，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如果是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我们可能要积极采取一些手术的一些手段。 哦， 如果是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那它防角是开放的，对吧？那这个防角可能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生疏的一个名词。 对，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就知道它应该是在眼睛上。 大家知道我们的白眼珠和黑眼珠，那个黑眼珠之间。 黑眼人。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白眼珠呢是巩膜，对吧？ 嗯。 黑眼珠呢实际上并不是黑色，它是无色透明的，我们叫角膜。是因为我们亚洲人它的虹膜是棕色的。你看白种人呢他是蓝色的，对吧？他就蓝眼珠，对吧？我们是黑眼珠，那么白黑之间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在我们的眼球内部有个结构叫防角。 哦，中间夹层。 不是中间夹层， 不是 中间夹层，是在里头。就是我们虹膜的根部。 嗯， 相当于这是我们的角膜，这边是巩膜。 嗯， 我们里头形成瞳孔的那个圆盘状的那个东西， 嗯， 叫虹膜。 哦， 虹膜就是在眼球的里头，那么虹膜的根部这个结构就叫防角。 哦，这个特别的这个结构叫防角。 叫防角。 嗯， 对，防角里头我们这个眼球呢，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眼球不瘪掉，对吧？我们眼球里头因为有个防水。防水的循环，就像我们的血液里头有血管里头有血液流动，因此我们的血管是充盈的，对吧？因为我们的眼球里头因为有防水的这个流动，这个防水呢是处于一种正常人呢是平衡的状态，动态平衡。为什么说动态平衡？因为睫状突在每秒钟都在产生这个防水，那我们的防角呢在不停的在运输它，对吧？要进入我们的静脉。所以我们这个动态是平衡的，我们的眼压呢 就 控制在 正常的。 对，就像我们的血压，对吧？我们人体处于非常一个精密的调节状态，我们正常人那个血压就在正常80到120，眼压也是这样的，我们正常人在10到21。这是我们的防角检查和防水的一个那个测量。那么还要检查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半场说的视野的检查。 可以借助仪器 的。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的检查。那视神经的检查呢，就是眼底的检查。我们每次做节目都强调40岁以后一定要定期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不仅要排除是不是有青光眼，还有很多很多与年龄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老年黄斑变性，还有一些与高血压有关系的一个那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呀、动脉栓塞呀等等的一些疾病。 那个眼底检查是通过什么设备呢？还是说 如果大家知道参加过体检，那我们可以用间接检眼镜，我们可以用直接检眼镜呢，可以看观察到眼底。那我们还通过三大瞳孔呢，可以间接的用间接眼底镜，可以看到那个 范围更广的眼底。 对，然后呢，我们还通过借助一些前置镜，也用裂隙灯呢，也可能也能观察到眼底。 哦， 现在还有眼底照相机。 哦， 还有呢，还有我们说的现在是光相干那个检查，那就叫 OCT 的这个检查，对视神经和神经纤维层的一个检查，还有个 HRT， 所以这些检查对我们青光眼的确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是缺一不可吗？ 对，缺一不可。 哦， 那什么叫青光眼？刚才我们没说这个啊，它是一组疾病，病理性的眼压增高或者是正常，病理性的，那么这个病理性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同的，对吧？导致了我们青光眼性的一个视野的缺损和视神经的一个损伤，才叫青光眼，是一组疾病。 一组疾病。 对对。 不是一个疾病。 对对。你看他这个原来呢就认为是眼压增高就是青光眼，那么现在提出来了有视野缺损还有视神经的一个 受损， 对，眼底的视神经的一个受损，才叫青光眼。 青光眼。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要做多项检查，因为它要同时满足多项检查的结果一起来判定是不是患上青光眼。过去那个时候可能很早以前了哈， 还没有这么多仪器， 对，单纯可能靠一项或者是两项检查的结果就确诊了，现在看来那样的时候就不够准确了。 不是不是，在以前没有这么先进的仪器的时候，我们的检查呢就停留在，就是比如我们会给一些患者，我们怀疑他有青光眼做饮水试验， 喝水， 对，喝水，大量饮水，还有一种试验呢叫暗室试验，在暗房子里待，还有一种叫暗室加俯卧试验，所以你想我说的这些 手段不一样了， 哎，激发青光眼的一个试验， 嗯， 那么现在有这么水平非常高的这个，那么这些还做吗？我看那个上面有一个问题， 有一位刘叔叔打来电话的问题，他说女儿50岁，单位体检眼压分别是29和25，去医院做检查了，这眼压和体检时候差不多，但是房水和视野范围呢是都正常的，第二天再去检查，说眼压又趋向于正常，达到了20和18。医生建议他说你隔段时间呀，你再去查查吧。他就想问问陈主任，这眼压这样的一个变化，它正常吗？还有就是青光眼会遗传吗？ 所以呢，刚才我和主持人正好说到这儿，我们还要查的就是眼压的一个24小时的一个曲线 变化吗？ 对，它在这一天是不同的时间是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呢，因为晚间呢，因为要骚扰这个学生，那个患者的这个睡眠，可能对我们的眼压会影响很大。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用的是一种日曲线的一个测量，我们在这一天测5次眼压，比如早晨8点、10点、中午12点、下午2点、4点。我们通过这5次测量，我们来观察我们这个眼压在一天中的一个变化。如果眼压呢大于6。我们就认为是可疑了，如果大于8，我们认为就是 压差吧？ 对，压差，压差， 压差。 这个对，还有双眼的一个眼压差。 如果是大于6或者是8的话，就是怀疑它了。 对对，叫高度怀疑了。 哦， 当然呢，我们这种眼压测量并不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医院里常测的这种非接触眼压，我们一般用的是 Goldman 的压平式的一个眼压计，这个眼压计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能反映眼压的一个数值。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眼压呢还跟我们的眼球壁的厚度是有关系的。我常在临床上，可能我这个形容呢不是很准确哈，我常说一个气球和一个篮球，那么它们壁不同， 皮儿薄厚不一样， 对，所以它测出的眼压呢数值是不同的。 哦， 所以我们可能你看好多患者说他一来我们一怀疑青光眼，可能他这个花销就这个花费就比较大。为什么呀？我还要测量他的眼球壁的厚度。 哦， 如果眼球壁厚，他的眼压数值偏高，他有个修正值，对吧？每增厚1毫米，我们相当于眼压就增加多少毫米汞柱，那么我们要测量患者的这个眼球壁的厚度，来矫正他的这个眼压，来证实他这个眼压到底是真正的高还是因为球壁厚。 造成的高。那有人如果眼球壁才400多个微米，对吧？那么他眼压呢是18，我们认为他测出来的肯定是偏低的。可能我刚才那个形容是不是很准确？但是大家知道，我同样的一个压力压在气球上 和压在篮球上， 哎，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这就提醒大家了，就是同样的一个眼压值，它可能还不够足以说明问题，同时还要看这个人的，我们说眼球 壁 的厚薄， 厚对对对， 对， 对， 到底是什么样？ 通过测量角膜厚度来校正我们这个眼压的数值。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第二个，您别烦，如果医生说测一下这个眼球壁的厚薄吧， 对， 您别又烦了哈， 对， 这也是有必要的。那像刘叔叔他女儿的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建议他是不是应该去查一下那个看看曲线？ 对， 一天多次， 他肯定是体检以后，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体检发现有问题哈。你看现在体检呢，而且还查眼压，我觉得这就非常好。你看他第二天去医院就好了。那他这个眼压呢，跟我们人体好多都有关系，比如运动、进水过多，或者在暗房子里，对吧？ 嗯。 所以我们测这个日曲线也好，测24小时这个眼压的曲线也好，我们都一般要让患者处于一种静止的一个状态。不能是活动，跑着步刚回来我就来测，对吧？ 哦，对，因为测血压我们知道是有很多讲究的， 这眼压也有讲究的， 对，连憋尿都不行，测血压。 对， 那其实测眼压也是有一定 的 讲究的。 对对对， 你刚爬完三四层楼梯，然后 就 坐在那儿 测， 那结果不准。 对对对，所以提醒大家呢，去测眼压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一些细节的东西。 好嘞，那其实可以提前咨询一下医生，比如说明天我打算来测眼压了，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呀？陈主任回应我们一下。 这个呀，其实睡眠对我们的眼压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好好睡觉， 对， 10点咱们准备睡觉了。 对，睡眠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 还有刚才您提到喝水。 喝水，对，我刚才说了，就是在我们最早对青光眼的诊断激发试验里头有一种叫饮水试验，所以喝水，大量的饮水呢，对我们的青光眼的对我们那个测眼压呢也会受到影响的。 那我想知道，比如说这是前一天晚上睡前可能水喝多了哈，早上上厕所和上完厕所之后我又喝水，这哪个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白天测眼压？ 你晚上喝水对眼压影响不会太大的，因为你已经排泄掉了。 嗯， 就是在你测眼压之前， 明白了， 你喝了水，大量的饮进去大量的水，它对我们的眼压会有影响。 那打算测眼压之前，比如说我们刚到了医院哈，说歇一会儿吧，这个时候买瓶子水咕咚咕咚喝半瓶，可能一会儿就会影响到您的测眼压的结果。 对对对， 所以呢控制好您的饮水量，第二天早点睡觉休息好，这些呢都是在我们测眼压之前要做好的基础性的工作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张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青光眼已经查出来7-8年，现在呢是一直在点眼药水，她想问问专家好几个问题啊。这第一个，对于一个青光眼患者来说，眼压最高别超过多少合适，最低别低了多少合适，这个有高低的这个要求吗？ 我们叫把目标眼压， 哦， 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我们一般呢就是来你来初次测眼压的，降低到30%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眼压的一个数值。 刚才我们说， 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最低那个标准值是多少来着？ 我们10到21， 10到21 是正常人的一个眼压的一个范围。 那您给他降低30%， 我说的这个患者，比如这个患者来我这儿是35，对吧？经过我治疗以后，我的。给他测量的这个把目标眼压呢，是要经过我治疗半年以后甚至一年以后来测量这个视神经和视野的一个情况， 哦， 来比较这个患者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来确定什么样的眼压对于他是最安全的。 明白了， 所以这个叫目标眼压， 就是、 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把目标眼压。 每个人他的把目标眼压应该是 不一 样 的，对对对对， 得看您在治疗之前或者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您的这个眼压达到什么效果了，定期需要监测的。 眼压现在是唯一青光眼能够严控的一个指标， 哦， 所以呢我们现在通过是降低眼压来对青光眼的一个治疗。 嗯，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的是视野检查和眼底的检查来证明我们这个眼压是不是 对于他来说是不是安全的？ 合适的， 对，并不是说啊，我这个大夫没经过检查啊，行，你这个眼压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控制以后，我们要检测这个眼压数值，对于你安全还是不安全，一定要通过视野的检查和视神经，甚至神经纤维层的这个检查来判定你的靶目标眼压是多少，才能告诉你是安全的。 对，他倒是给了一个值。第二个问题说他的眼压一直控制在13到14之间，他想问问是否需要继续点眼药水，因为很担心啊，总滴这个眼压水的话眼压会太低了。 不会的，13到14我刚才说了，一定要看您的视野和视神经是不是继续在受损。我们说了，青光眼一经诊断要终身用药的 哦， 不能擅自停药的， 不能随便停， 对，是要通过专业医生进行给您调理。比如我会可能是您来就诊的时候，我用一种眼压降眼压的药降低不了，我可能会用两种甚至三种，当降低稳定到一定程度，我会给你调整用药，而不是您自己擅自去停止用药。 明白了， 这样的危害太大了。 而且其实刚才我听懂了陈主任说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呢是只以眼压值作为自个儿监控的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不够的，你同时还要看你的这个 视野 范围、视神经，包括其他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在进一步的进展。 对，就是所以呢光看一个眼压值是不行的，更不能因为自己担心说这个眼压过低您就盲目的随便停眼药水，这也是不可取的。 对，因为周一我有门诊有一个病人跟了我10年的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因为最近是去年呢发现不太好，身体不太好，然后有1年半没来，所以呢等他来的时候他的视野和视神经都有进展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您认为13到14是不是就不用 滴眼药水了， 因为滴眼药水怕眼压过低而不去滴，那这样对您的损伤是得不偿失的。 而且是不是咱得定期的去看医生？ 对对对，是，我们要诊断您是青光眼，我们会告诉您3个月半年要来检查一次， 一定要去。 对对对， 就像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医生说建议您尽快去医院查一下，您就应该尽快去。 对， 好，我们再来看他接着又说了，他说做过青光眼的激光手术，想问问专家这防水还会堵吗？ 会的，其实激光手术呢其实就针对的是闭角型青光眼的前驱期或者是临床前期，因为它的结构啊，我刚才说了就是虹膜根部比较膨隆，我们的这个解剖结构比较拥挤的情况下，我们怕他担心他的房角的一个关闭，我们会提前给他做一个预防的手术，做一个激光的一个虹膜周切，它是一个预防的手术，它不是一个治疗性的一个，也是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前驱期和那个什么如果这个患者呢房角有堵塞，这个激光手术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 而且呢很多人也很关心哈，说像一些年轻人啊感觉就是愿意关着灯啊玩手机啊，这样的一些行为会不会患上青光眼，和青光眼有关系吗？ 肯定是一种不好的一个习惯。那我们认为呢尽量是我们看电视，尤其老年人，那年轻人呢长期在一个暗房子里待着看手机，一个是手机本身是电子屏幕，它频散对我们的视力会有影响，对吧？还有一个暗房里呢也会比如你的房角有这个拥挤的就这个解剖结构本身，比如角膜小眼轴短，对吧，本身就有这种高危因素，那你在暗房待的时间长又长期这个用眼，那会可能会对我们 诱发青光眼的、 哎、对对对， 包括我们刚才说了您情绪多激动一点爱发脾气可能都会诱发青光眼的。 是是是， 对。哎，还有朋友问了说请问青光眼会一直眼睛眼压高吗？ 会的 会 的。 还有这个朋友他说了缓解眼部不舒服经常会滴眼药水，这种行为会容易患上青光眼吗？ 因为市面上呢有些药物呢我们不建议去就是自己去购买，有些药物因为成分不明，对吧？所以点上可能会导致没必要的一个损伤。 所以这眼睛不舒服，我们还是尽量多休息吧，哈， 多休息，建议还是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开 开眼药水。 对对对、嗯。 好，我们再来看，说这个老伴儿查出青光眼，情绪有点焦虑啊，平时生活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听说喝什么蜂蜜糖水这种甜食可以降眼压，真的吗？ 我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哈。 嗯嗯，的确，青光眼真的是一个。我们刚才说了是个身心性的疾病，是个全身的疾病。好多患者呢，真的他情绪是异常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有焦虑，对吧？ 嗯。 那这种就是青光眼的患者，好多人都有焦虑，所以呢，我们还认为呢，心情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嗯， 放松，对吧？经常出去走走，运动一下，漫步走，嗯、对吧？ 哎，出去如果天特别好的时候，用戴上那个太阳眼镜吗？ 当然呢，我们眼睛是需要防晒的。 哦， 但是有一类青光眼，我们说了，闭角型青光眼这种，我们尽量不建议戴墨镜。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的解剖结构就拥挤。 哦， 那么戴上墨镜呢？墨镜可以使我们的瞳孔正好是中等度三大。 哦， 把虹膜呢堆积到房角，影响我们的防水。对， 明白。 防水的一个运行。 嗯嗯，好的，那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还有两位听友他们的提问没有来得及回应的话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会请陈主任帮着来回应一下的。为您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为您送上的是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副主任医师罗兰荣和您说说别让节育环超期服役。明天下午四点半呢，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请陈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现场寻求您的帮助去。 大家好，我是每周一和四的上午出门诊， 在北京老年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陈建华，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陈主任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主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每立方米60到90微克之间，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 来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